备，悉心周到的服务团队，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礼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幺零七三。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熟悉的时间，熟悉的地点，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在周日的午间时光当中打开我们的收音机，锁定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道道。 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很多次介绍了一种新兴的玩法，也不算新兴了哈。很多的朋友已经感受过游轮的旅行方式了。 当然了， 有那么多那么万吨级的游轮，那么多在大海港口出发的游轮呢，到底是哪个最精彩，哪个最舒服？道道这次亲身感受了一次游轮的行程，总体评定怎么样？你的感觉？ 我觉得游轮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休闲旅游的方式。对，然后就是基本上，如果你要是不想花太多的时间，然后呢又没有什么目的性，你想就是慵懒一下，游轮是最适合的， 是吧？而且很多的叔叔阿姨也喜欢这种旅行的方式哈。 是的。 这次去的是哪个？因为都有游轮的名字嘛。 对， 那个名字的 这次是皇家加勒比量子号。 量子号， 对， 还算比较出名的一个游轮了，对不对？ 是的，就是有人说皇家加勒比这个量子号呢是所有游轮当中首屈一指的，就去过这艘船就可以不用去其他的游轮了。 到底是不是这样的？很多的 朋友，当然其他的游轮现在挺气得跳脚啊， 也要去，因为风格不一样啊。今天还邀请两位朋友，是不是？ 对，今天是 说说说说说 对，其中一位呢是我们，是我们一起战斗这么多天在游轮上的战友， 一起玩的朋友。 是的，排名不分先后啊，这两位呢都是来自途牛旅游的专业人士，一位是来自途牛公关部的同事赵爽，欢迎。 欢迎爽爽。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爽。 还有一位呢是，真的说起专业那就是他了，来自途牛游轮部的朱伟丽，欢迎。 大家好，我是朱伟丽。 二位都是业界人士。 对， 问问多伟丽啊，你既然是你看你感觉你更专业一点，对不对？ 对，就是感觉是学术的，就如果你想知道这个游轮它是 怎么造的， 对，怎么造的，你就 怎么来的。 对， 爽是大概一个什么样的风格的旅行者？这趟行当中你的感觉？ 爽是一个特别，就像他的名字一样，特别爽朗，然后特别贴心。我们俩住一个屋就觉得哇，有了他，对，不，有了他我就觉得哇，我都可以生活不能自理了。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朋友，然后他会带着大家，因为作为这个领队嘛，他会帮大家处理很多很多的事情。然后呢，在游轮上，然后基本上我们大家就是每天 天吃在一起，晚上酒吧泡在一起， 吃的是好朋友。 对呀、啊，就这样就很爽了、 啊。是的、嗯，这个行程大概是应该是从上海出发的，先从北京坐高铁到上海、 哈。对。 道道是亲历者，爽也是亲历者，你们都是一个屋子的朋友。那我们的这个 伟力， 伟力是、应该是行程的策划者，对不对？我觉得是的哈、 嗯。 那如果是伟力的话，你要推荐，比如我没有去过，你会介绍我说这里面有什么大概的几天的行程亮点，有没有给我们稍微介绍一下，让我们听众也了解一下量子号的行程，好不好？ 啊，好 啊。 是这样的 啊， 目前这个皇家加勒比海洋量子号游轮呢，是在我们中国。也可以说是在亚洲最大的一艘游轮、它的总吨位呢有16.8万吨， 16.8万吨、 对对对、标准载客量是4180人、所谓标准载客量就是它的每一个房间住两个人，双人间 叫 标准载 客量、住满之后、 对对对、它的最大载客量的话就是载满了将近得有5000人， 5000人、 对对，将近5000人。 到了这次的感觉多吗？那个船上的人这次？ 哎呀，不少、 人山人海。 对，人山人海、 那服务人员大概有多少位？ 服务人员的话大概就是服务人员加上船员大概有将近1600人左右这个样子。 那还不错啊、 对对， 3:1大概哈、 对，它的这个乘客比大约也就是在40%这样子、所谓的乘客比就是它的吨位、去除以它的一个载客量的这样子、 大概行程是几天呢？比如说从北京到上海之后，上海出发然后回来到上海再回北京，就从上海到那个目的地大概几天、有5天有吗？ 是这样， 来回5天。 对，一般如果从上海母港出发然后回来到上海母港的话，一般常规的是4-5天的一个行程，对、也有5-6的，5-6天的。 因为道道是、应该是冬天去的嘛，这次 冬天 对吧？一年四季都会安排出发，是不是？ 对，一年四季都有。 对，但是个人的感觉就是，如果你要是夏天去，肯定是更好， 是吧？ 但是相对来说，夏天游轮的价格也会高。对，因为冬天它很多设施，它尤其赶上海上风浪大的时候，像什么北极星啊，包括风洞啊，这些都是不开的。 是的， 对，你也没有办法预约。 对对，因为 然后你也不能站在甲板上。 对对 对， 是。哎，刚刚说的那几个不能开的，这次没有体验，对不对？ 并没有。 哎，我们的伟力，那些开的项目的话，一般是盛夏时节、从什么时候开始可以玩那些什么风洞啊、冲浪那些东西？ 是这样子，一般从春。大概也就是春夏交接这对4-5月份吧、 就可以开始了。 对对对，然后一直到10月份， 一直到10月， 基本上这些船上的项目、运动项目都是开放的。 是的，大家也希望大家春夏的时候去感受量子号哈。 是的， 会有更多的体会哈。爽，你是一个旅行经验丰富的旅行者吗？还是就是老工作不出去那种旅行者啊？ 介于这两者之间吧。 你之前就是选择游轮的时候，有没有自己的想要在游轮上独特体会的一些方方面面的东西有吗？ 我主要是想看重服务这一点。 服务这点、 就像刚才道道说的，坐游轮主要就是舒适休闲这一趟旅程 啊。 如果各项服务都周到的话，我会觉得这个体验感会更好。 你作为体验感之一，道道跟爽是一个屋的，肯定会有自己的一些交流嘛。怎么样，你们在这几天的行程当中这亮点记忆跟我们还原还原， 我觉得呈现一下，就是因为我们住的是阳台房。 阳台房， 对，阳台房是基本上在12层、13层这样的一个区间。然后我就是因为我也是第一次上游轮，我就觉得这个房间是打破了我的固有印象。因为我 是 觉得很好， 好， 就是它比我想象的要宽敞，而且呢就是整个房间的设施干净程度、还有这个结构装修布局什么的都是非常贴心的。 得多大那个 满满的一家 阳光房。 10平吧。 是。你为什么这个表情？ 但是麻雀 已经很大了，我跟你说。 是已经很大了。 五脏俱全呀，它里边的一些设施就是独立的卫生间啊、淋浴啊， 对， 这些都 有。 很好。 对对，都有的。 而且它的那个阳台很大，就是如果你要是赶上风浪不那么大的时候， 可以在阳台待一待。 对，你就在阳台待着。 啊，也挺舒服的。 看看海景，对，看看书，因为船上也有图书馆。 哦。 我跟你说，船上的图书馆真的没人。下次大家再去游轮的时候、真的可以去图书馆感受一下， 是吧？你刚才说坐在阳台房感受这个大海航行的感觉、 对呀、 如果天气没有很大的风然后阳光灿烂的话，那种很惬意的感觉、 当然。 那你作为一个体验者、这个月份如果坐量子号的话，在海上如果出来在甲板上站的那个温度的感觉，你觉得冷不冷？你自己感觉 风大 、 对，其实温度并没有那么低， 没有那么低， 但是为了拍照呢你可以忍个15-20分钟、但如果你要想惬意的站在那儿欣赏一 下海景，建议你还是不要了， 对吧？ 对， 是。那爽，你的感觉呢？就是刚刚到出了图书馆，还有这个阳台房。你在这趟行程当中跟道道一起，你们是分开活动，还是彼此一起再去玩一些项目？ 基本上都是一起，但也有分开的 时候。 时间是在一起的，对对对。 哦，分开的爽，你自己去玩的那些地方有没有印象深刻的部分？想记忆的东西，啊。 我没有单独一个人的行动过， 没有单独跟道道一起， 对，他还要照顾其他的团员，然后还有其他团员。 哦，爽也是在这个行程当中，主要除了是体验者，还是一个领队的身份。 是的，是的，所以他很辛苦的。 爽，你多说点，你既然是领队，应该知道里面的门道、头头是道的东西，对不对？道道不知道，你应该也知道，对不对？应该是吧。 我应该知道的不比他多多少。 伟力，伟力说说，伟力说说哈。那比如说，你要是在这个船上的话，你的体验项目重点会有哪些方面的部分？你的以你的旅行习惯来说的话啊。 主要就是娱乐和运动这一块。 娱乐和运动。 对对对，可能体验的会多一些。 你细化一下嘛，娱乐方面包括哪些呢？ 比如说晚上剧院的一些演出， 对，有剧院演出， 对对，剧院每天晚上都会有演出，基本上 不重样的，每天都会更新是吗？ 对对对，都是不重样的。另外，它这个量子号上还有一个那个 没事，你说 270度的一个就是 观景平台， 对对，观景平台晚上在里面会有演出， 是的， 它那个 还那个晚上还能蹦迪呢， 对 啊。老炫了，那个 白天大部分是有主持人，还有一些演员带小朋友做一些游戏 互动那种的， 有的时候还会放一些电影 它是个多功能的感觉 对，像多功能放映厅一样。 大哥，我今天我就是听你们说，我身体上这个心灵上我就受到了重创。 怎么了呢？ 然后我没有去嘛，然后我就想问一问哈，这个270度，大家好，我是这个节目组的这个运行力的 主播。是，你得先自我介绍一下。 对270度到底是个什么感受？ 它就是270度， 就是圆的穿 那个。它是一个270度 的那个。从你后背看不着全。 对，就是你从剩下的那个90度进去。 对，就是打开一扇门，节目都能看得到。 里边那个270度，它是两层，中间一个大的舞台。整个全都是那种玻璃的，就你基本上可以270度俯瞰整个大海，就是非常非常爽。然后一排一排的椅子，它可以有演出，有贵宾席， 多功能厅嘛， 对 吧？对， 它就是一个多功能厅， 也可以表演。 对对对对对，晚上的时候它会有一个皇家就是海上传奇的表演，那个是需要预约的。 对，我跟道道这次最遗憾的就是 没有看成那个。 为什么还需要预约呢？那个东西 时间慢了， 是的， 都被人家给预约满了， 全预约满了，在岸上的时候就已经预约满了。 几天都可以预约啊？每天都没有预约上吗？ 没有，就是当我们上船想预约的时候，已经所有的行程都满了， 已经满了。 对 ，OK， 那是很遗憾啊。 是啊，所以就是提醒大家，如果你要想预约船上的项目，一定要在上船之前就开始。 伟力，其实刚刚我们的道道也说，有一些没有提前预约就错过的哈。那比如说哪些必须要提前？前预约的一些表演不能错过，你给我们指一下吧，好吧？ 是这样子，一般我们在出行前会建议客人自己登录皇家的网站，或者是皇家有一个那个皇家的 IQ 系统，到时候下载一下，然后在上面做一些预约可以。 是那样。 比如说北极星、甲板跳伞这些项目啊，还有像那个晚上就是那个星海传奇的一个演出预定以及一些付费餐厅的预定等等， 都得提前预定啊。 对，如果说你预定像那个北极星观看这个，它是有一个时间节点限制的，比如说哪一场几点钟去参观这个北极星，它都是有限制的，所以一定要提前预约，如果不预约有可能上船以后就会预约不上。 那比如说有这样一个问题，比如说爽横道和我们仨上量子号了，然后呢我们确实由于比如说紧张的行程或者什么没有提前预约，真的就有可能一个都看不到，是这个，我是这样去推断吗？ 有这种可能。 哇，这好火啊，这是真的爽啊，如果不预约是完全一个都看不到的。 星海传奇我们的确是没有预约上，但是像它这个有一个付费版，还有一个免费版。像其他的一些付费项目之外的，比如说那个跳伞、攀岩，还有那个北极星，它都是需要付费的。 付费？ 对， 打断一下，攀岩是不收费的， 不收费， 攀岩不收费。 对，它好多那个项目其实特别好玩，像碰碰车也是不收费的，但你都要提前预约。 碰碰车 对呀、啊哦，就是在它那个14层，应该是14层还是15层就有。 哦、嗯，其实我觉得量子号到的是体会者，嗯、耍人是体会者哈。当然您是行程的制造者，我们需要多多听听体验者的感觉， 嗯、 对不对？道作为一个主持人， 嗯， 你应该说说你自己的感觉，推荐大家。 我的感受，推荐大家、 就是、 对 哪些可以去玩一玩的感觉。 是的，我觉得就是在这艘船上，嗯、我的感觉，因为它主要还是以像什么购物啊、娱乐啊这些为主，对，肯定是的。而且呢，就是作为一个国外的船，因为现在又临近了西方的一些新年， 嗯、 对，所以它在船上的节庆活动是非常多的。 嗯、 你看它的整个的表演啊，圣诞树、巨型的圣诞树和仿真鹿，那个鹿真就跟真的一样。对、 哦， 我还给它让道呢，我说这怎么还上了一只鹿呢？就是真的是那个小鹿特别特别可爱，然后就放在那个圣诞树的旁边， 真的 对，然后就是所有的小朋友大朋友你都可以去拍照，每一家餐厅或者说是每一家酒吧都有自己独特的装修风格， 哎呦， 然后呢有披萨店，有这种日料店， 饮食方面 对、哦、饮食方面应有尽有，你、有这个付费餐厅和免费餐厅都是可以 的，免费 的 多付费的少肯定是这样 啊、对，付费的相对少一些、 哦、 然后就是人也少一些，当然免费的会更多， 就是付费的相当于一付费的、嗯、大家就会说得加钱嘛哈 啊 对, 对， 但实际上其实他们在船上的消费也不算贵、 哦、 对、 哦、 只比我们在陆地上可能稍微高那么一点点， 那还可以接受哈、 嗯、 就是饮食上的话你们两个就是同房的姐妹、 嗯、 你们都是一起吃饭对吗？ 对，基本上都是同吃， 口味口感怎么样？现在有一个问题就问的、哎、 好， 道道和爽您觉得这个免费啊，说免费哈、啊、 嗯， 味道怎么样？十分给几分？免费的感觉？ 8分。 嗯，8分， 哎， 绝对能给到8分。 姐妹花 是的， 有没有、 就是、 之前有没有演当一下？就不是， 并没有， 并没有。 就是14层的帆船餐厅， uh-huh. 除非就是除了你挤不进去之外， uh-huh. 其他都很好。 那么多，因为免费。 因为对，因为免费就是 不分时段，不控制人流吗？ 它分时段，就比如说早餐是什么，几点到几点， uh-huh. 午餐几点到几点， uh-huh. 晚餐几点到几点。但是在这儿呢，我真的是虽然说我们有好有不好，我说一下，比如说像什么插队，然后去抢啊。连吃带拿呀，其实这些都是不允许的，所以在这儿真的我们也是本着人文关怀、啊哦、 当然 提示大 家你吃多少拿多少， 对， 然后按 造成的浪费太过严重， 按需对不对、 嗯嗯嗯、 因为我们会知道这样一个消费的感觉和这个船的一个经营理念， 对， 因为如果你浪费的话就是 它餐标自然会下降， 自然就会下降、嗯、因为钱比如说200万美元， 嗯， 这个船的从头到尾的餐标是这样的， 嗯， 那你咣咣咣把基础全部吃没，那好的都没有了，所以说你自己会自己感觉会下降的。伟丽、你觉得我们这个现象会存在的话，现在有没有一些方式和方法提醒在这方面的一些规矩有吗？ 这个我们一般的话、领队可能提前也会跟客人对点一下这个问题， 对对，提醒一下、 对 啊。 但是这个主要还是在客人的自觉嘛， 自觉 是的， 对吧？当然我们会越来越好，但是如果把这个素质提高的速度频率要快一点，那是更让我们可以去看到的一种现象啊。 是的， 刚才说到这个付费餐厅少、 嗯、 但是付费餐厅一定是有很多去付费体验的项目哈。 是的， 你们有没有去付费过？ 有啊， 有， 我们必须得去付费啊。 你感受一下吗？ 付费我们是就是餐厅和酒吧都有、 啊、 对、 啊、 其实这个环境来说还是非常不错的， 因为 我记得 看了好多的图片都非常的令人向往，那个图片装修风格、 哦、是的 是 的，而且我们还就是当天还特意安排了主厨餐厅、 哎、 对， 主厨， 其实主厨餐厅那个真的是要吃3个小时的， 西餐那种方式、哦、 对啊，然后是虽然说 付费的， 这肯定是付费 预约吗？ 预约、 哦、预约， 对，他那个预约，而且你别看说付费餐厅感觉上人少，但是主厨餐厅很难约， 哦， 对， 上船才约的是吗？ 对，你是约不上的、 哦、 而且 上船第一件事就去约那个主厨餐厅，基本就已经约满了，嗯， 哇， 本来是想安排在 必须得拼桌、 对，本来是想安排在最后一天的，结果是第二天才有位置。 哦，那提醒大家，哎，这个主厨很受欢迎啊， 很受欢迎。其实它的就是整个的环境啊，哦、包括它有这种酒水含酒水套餐和不含酒水套餐。 嗯嗯。 然后如果你要是说含酒水的话，他会说每一道菜给你配一款酒，然后他会给你介绍这款酒， 啊、 对呀、 啊， 是来自哪里的，然后它是什么什么样， 哦、 哪什么什么年份，就这些就完全西式的这样一种感觉。 对对对，3个小时挺长时间，挺正式的。 但是我们那次因为是要了不含酒水的套餐，所以时间会快一点 啊，5分没有， 5分 没有， 5分钟吃个盖饭差不多了。 其实我会觉得，就仪式感的东西得有啊， 得有。 付费了呢，我们就要，就比如说着装上有要求吗？ 哎呦，我跟你说，我们这次输了，你知道吗？ 来，我说对，我们是要带，我在犹豫说带不带礼服，但是我想对那个礼服， 船上没有租的吗？ 对，没有，气死我了。然后我说我那个礼服因为都是短袖的，我怕船上冷，但实际上船上一点都不冷 啊，室内是没问题的， 对，没问题的。结果看着人家穿大晚礼，大亮片都上去了， 真的 啊，阿姨们穿的大旗袍， 普通的消费者还是真的有用， 普通的消费者。哦，哎呀，气死我了！ 阿姨真厉害了，就没关系。 但是穿礼服的人还是少部分的人， 对，当然 只是零星几个， 是， 因为他们去餐厅，就是人多的话会很不方便。 是的，是的，那就要求服装是没有特别硬性的要求，说不穿什么不让进，那没有，是吧？ 对， 没有， 没有， 因为大部分人穿的还是休闲装、 休闲服。 对，我觉得这个船应该也适应了中国的这个风格。 对， 对，他已经适应了，但是还是比如说像主厨餐厅这种啊，如果你预约上了，建议大家还是要穿的稍微正式一点。 当然了。因为它是一个西方的正式的三个小时的宴会，在西方人眼中这是一个非常正式的场合，而且是一个很有仪式感的东西。 对呀、 啊，对，你不能穿汗衫的咔啦啦进行，那不行。 对，那不行了。 那冬天也有点冷哈。 嗯嗯。 因为是个季节的问题呢，道道是刚刚从这个量子号体会回来，是先从北京坐高铁到上海， 对， 然后从上海的母港，然后也还有去日本的福冈嘛，对不对？ 对，因为中间会停到日本的福冈一天， 只能是在只有这一天在福冈， 只有一天， 其他都在船上。 是的。 好了，到下半段呢，有很多方方面面的细节的分享，因为女孩子呀，在这个船上肯定有自己的一些捕捉，什么你也拍了很多照片， 对对对呀，我们都是细节呀，拿着酒杯呀，然后在他的娱乐场所呀， 是的，可以的啊啊，然后早晨、晚上、中午大概的起居的节奏时间是可以自由支配的，还是有严格的按照点，不用跟你， 并没有 哈， 并没有，你可以睡到自然醒。 是，还有以前的时候，很多的那个游轮里有什么船长会客时刻，就是比如说大船长，有没有这个时刻？我们 现在这个时刻已经没有了，对 ，Captain Time 没有。 对，以前是有的， 大家也是了解哈。我们上面呢先说到这里，量子号下面还有很多精彩的行程哈。今天我们的特别大来宾是爽和伟丽， 伟丽， 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好了，在一小段广告信息之后，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继续收听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如果在大海上行驶去感受的话，一个好天气是再美好不过的事。 当然了， 这天怎么样天气？ 这天天气不是很给力、哎、 是阴天吗？ 阴天有雨。 哎呦这个 我们刚到上海的时候就是下雨，但是 这个时候的上海很冷的，是不是？ 其实还好， 还行吗？ 对，这温度比北京还是要差很多， 差那还是差很多。 虽然说它是那种湿冷的状态，不过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 可以的啊、反正是天气好就很棒。有没有晴天这几天？ 晴天在福冈那一天是晴天， 终于晴天。 是的， 是的。 我觉得在福冈终于让我们体会到了蓝天白云。虽然说那个风也很大，但是呢，就整个那个空气的清新度是完全不一样的。 上去了吗？ 上去了， 上去了。 对，我们就是下了福冈那个港口，然后出了港口就坐上大巴。去到市区的一些地方、 大巴是有专门的人去接送咱们是吗？ 对对对，有专门的那个 也可以送回来。 是的， 那就挺好。 他会就是有固定的线路，因为这个游轮可能有点不太一样，他因为人数太多了，所以你必须要跟团。如果你擅自脱团的话，很容易就是你回不来。 对， 对， 就是大家还是按照一个大众的行程走一走吧。 是的， 第一次体验。 对，如果你要说，因为游轮它主要是玩这条船， 是的， 所以对于岸上的线路呢，可能就不是重点的这个注重的地方。 先传呗，说传吧。 对啊， 爽。作为一个东北妹子，你肯定有自己的表达方式和方法。这一趟这么多天的朝夕相处，船上的所有的娱乐，什么酒吧时间啊，购物环，有没有购物？有吗？ 有。 说说呗，酒吧时间购物环节推荐一下。 把你的大金表亮出来。 在船上买的吗？ 对， 真的呀。你说说，先说酒吧。你们晚上女孩子会去，比如说杯酒时间吧，你们会选择什么样的风格的酒吧呢？你们？ 船上的酒吧也就三四间。 哦，三四个。 一共去了两间， 两间、 我们俩去过两间， 咱们是对两间， 两间。 第一间我们两个第一个去的那个，一人只喝了一杯， 一杯啤酒吗？ 不是， 一杯鸡尾酒 啊，鸡尾酒， 然后等我们第二间去的，就不知道喝了几杯， 是的， 有。 对，第二间去的，因为还有同行的另外两 个。 不，第一个酒吧调太甜了，略甜。 对， 我们想跟他说来着，放的太多了啊。 对，齁的慌。 是的，齁的慌。 第二个就可以哈。 对，第二个不错。 那酒吧的名字跟我们说说，那第二个酒吧的名字叫什么名字？那量子号第一个太甜， 我还真有点忘了。对， 他那个酒吧名字上面写了好多个词，我只记住了烤鱼两个字。 烤鱼酒吧。 对，它是一个烤鱼的餐厅。 烤鱼酒吧，烤鱼餐厅啊，就记住这个就好了，是吧？不知道喝了多少杯啊？那酒吧的这个营业时间大概是多少？比如说几点？关门咋样？ 酒吧一般白天人很少， 那肯定白天大家都 晚上才开始正式营业。但是你白天想喝的话，也可以把那个服务生叫过来。晚上的话，我们那天回去已经很晚了。应该相当于12点左右。 12点左右， 他还没有打烊， 还没打烊呢。那还可以哈，可以满足一些青年朋友的一些晚上的时光的度过哈。晚上是不建议大家就是什么，因为天气也冷。对吧，有些人喜欢看看夜晚的海是什么样子，还是算了吧，因为太冷了。 不建议大家去那个甲板，因为现在一个是太冷了，再一个晚上确实不太安全。而且我们中途其实是途经一个风浪特别特别特别大的。 是在哪？在船上。 就是在船上已经站不稳了，就你走路是不可能走直线的。对， 第二天基本晕倒了船上一半的人。 是的，船上一半的叔叔阿姨全晕了。 就是因为它起伏吗？ 太大了，就是船已经船体都晃动，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像什么五层这种低楼层的甲板全都是封闭的。 哦，提醒各位叔叔阿姨。 对，你还想站在甲板上看一下海？ 那肯定 。一推门，就你已经被那个海风吹回来了。 是的， 特别大。 安全很重要哈。 是的。 哎，有没有提醒安全注意的这个方面为例？作为工作人员来说的话，大家上船之后哪些方面易有安全隐患啊？ 一般。每一艘游轮它上船以后都会有一个安全 提醒， 对，救生演习， 还有演习呢， 对，必须参加， 对， 每个船员必须参加的，对对，救生演习， 哎，我就是那个，我那天太困了，然后工作人员，哎，你好，你好，然后 就参加一下啊， 对， 大概几点钟？早晨吗？ 不是，他是下午登船以后啊，所有客人都登船以后， 对， 啊， 下午的时候， 对对对， 大概多长时间这个持续演习的话，我们要做什么演习？听从大家的口令，哪里安全去哪里，是那个意思。 VCR 带屏幕是吧？ 对， 哦、okay, 就是把大家 安全永远第一， 对，是、 嗯、 就是把大家分批集中在一个那个地方、哦，告诉你这个是你的安全逃生区域， 那很重要的，一旦发生问题， 然后有一个应该是里面的工作人员、嗯，带上那个救生衣，教我们怎么穿戴， 对， 嗯，然后还有一个 VCR 给我们看船上各种 那个 VCR 还是个小电影呢，还挺惊心动魄的呢， 哦，拍的还用心的， 是的，是的，很用心， 007风格的一个 小电影， 对， 我的天哪， 嗯，挺好的，挺好的，哎，起来吧，讲完了， 对，讲完了，对，我就属于那个。 一定要提醒大家，这个演习真是如果一般不会发生情况，大家 一般不会的。 一旦发生，大家有一个方式和方法啊。 对对对，就是还是要多自己注意一下，就别赶在风浪特别大的时候，你非得要在甲板上站着。那一个是太冷了，再一个它确实不安全。 我记得有些甲有些的游轮是不是有篮球场、有跑道啊、 有 健身房？这个量子号有吗？ 都有。 篮球场也有， 是的，篮球场是室内的那种， 那太好了呀。 对， 这个都， 它有一个巨大的碰碰车场， 对， 那个就是可以打篮球的， 是吧？ 嗯， 那这碰碰车场和篮球场是一个场地还是什么样的？ 就应该是一个，它那个碰碰车 好像是在一层， 对，它是在一层，嗯、但是不是一个、 哦， 它有就专门的少儿体验中心， 哦、 就带小孩子的、 哦， 你可以去到那儿，然后你可以就是去绘画呀，或者说去玩啊，都有。然后它那碰碰车场也是在室内，都这些都是集中在15层， 15层 的那个甲板就是步道。你可以沿着那个 好天气的话， 对，好天气那简直是太爽了，因为楼层越高你视野就越好，整个那个海面 一共多高，你刚刚14、15了， 17，一共是17层， 十 七层，最顶层就是那个北极星，北极星是个大摇臂、 哦、对对对、 嗯、 之前说过那个， 是的，然后你就可以预约， 现在可以吗？ 可以，现在也可以，对，我们这5天看它升上去2次， 说什么？ 是的， 那是什么感觉？是就哗， 它那个摇臂其实特别长，你上去之后它就开始转，就是360度转一圈， 你在上面吗？ 对，你在上面， 速度还是很缓， 很缓的，但是它就可以那个360度俯瞰大海一圈， 嗯， 那是完全不一样的。 free 还是免付费的？ 付费，这个是要付费的，嗯， 贵不贵啊？维力，这个付费看那个价。 不贵，因为它是分两个那个套餐， 嗯， 一个是基础款的，是上下，上下幅度的那个20美金一个人， 20美金，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全景，看全景的那是40美金一个人， 还是看全景的那个更爽一些。 是，那全景包括上下吗？还是只是在旅行？ 它是转360度转的。 我们了解了， 嗯， 只升级过2次啊。 对，只上洗过2次，因为那个其实也挺难预约的，而且就是有的时候如果风浪太大，它也不能开。 对， 嗯， 对，是。演出方面呢、，show time 方面，酒吧里有没有演出工作人员？ 有 吗？现场演出？ 有驻唱歌手，或者是乐队， 有。 水准怎么 样？ 水准非常好， 哦、 爵士的。 哎呀，真好！现场演吗？是中国朋友还是国外的演员？ 都有。 对，基本上是国外的， 哦、 也是有 band， 有那个就是包括餐厅的门口都有一个专门的键盘师、键盘手在，对，在弹。 唱的是中国的歌曲的，肯定有中国客人多嘛。 对，他会，其实他不光是中文的歌曲， 都有， 他也只是就是唱的话，就是象征性的唱一首， 嗯、 还是没那么简单啊。 然 后那个其他的全都是英文歌，但是如果你要去蹦迪的话，那基本上全是中文了。 嗯， 对，蹦迪那个建议量子号可以把你的那个歌单 update 一下， 真的吗？ 这个还停留在10年前的歌， 是吗？ 啊，不管是英文的还是中文的， 哎呦， 对，中文的还新一点，小苹果。 举手，那英文的歌，比如说， 哎呀，英文那个叫什么来着？我想不起来了。 蹦迪的音乐是吗？ 啊，对。 对，其实就是比较欢快的那个。哦，那倒没有那么 老了， 对、 啊， 但是会是2009年啊，2010年啊这种。 可以更新一下啊，嗯、 对， 什么魑魅魍魉妖魔， 哎，这个可以有的。 对，好，刚刚说这女孩啊，到了这个量子号上呢，除了这个吃东西， 嗯， 美美的拍照、购物也是一个大的环节， 必须 对不对？爽和道肯定有这方面的需求， 嗯， 是的。 拍照方面呢，爽和道是彼此去觉得一个地方挺好，还是有个？我觉得这挺好，我觉得好、嗯、是有。 道道找到了一个很好的自拍的地方， 对，我找到就是图书馆嘛， 哦，就是那个 没有人， 图书馆没有人。 哦，对， 我第一次去 朋友圈的时候， 对，然后因为那个图书馆其实有点怎么说呢，不太好找，它是在一个，它是在270那个的楼上。 270， 它楼上的一个小角落是个小图书馆、啊、所以一般人不会找到那儿，一般人就去270，然后就在底下坐着，因为很大一片、 嗯、 但是二楼其实就是那个小图书馆、 哦、这二层 就人很少、 哦、 嗯、哦、然后我去的那时候就没人，它真的是有书的，有几个书柜，然后就是也有中文的，中文的就是什么霸道总裁爱上我这种类型的小说、 哦、挺好， 对、 哦、 对、哦、你可愿意看你就看、嗯、英文的呢就是有一些历史啊， 很新吧，很 新，对，然后就是全英文的那些看起来就很高大上、 嗯、 基本上读一段有30%的词你得查，嗯，适合英文好的朋友。 看了五段书，手机没电了， 太累了。 哎呀， 要不后来我就看，哎呀，不行，我得歇一歇，自拍吧。 了解了解，爽，你觉得怎么样？这个图书馆的感觉啊，挺好的、 很安静， 挺好的， 挺好的， 装修风格很， 嗯， 我觉得是一种小北欧的气息。 是的，是的， 哦，很简约啊。 对，湖蓝色灯芯绒的椅子， 哎，挺好的。 然后加上那种就是特别厚实的窗帘，嗯、 啊 然后再加上那种就是梧桃木色的书柜， 啊、黄色的光、啊、还是白 对 黄色 的光，白色 的光， 白色的光， 白色的光。 然后你把那个窗帘拉开的时候，其实就是那个270，只不过是它的二层，你一样可以俯瞰那个大海。 嗯， 然后它有一个高脚凳，你可以拿一杯咖啡、 哦、 坐在那儿。270它是有咖啡的， 那也可以去买卖东西嘛。 对对对对， 挺好挺好。 而且这咖啡是免费。 啊、哦，晚上不吃了，晚上不吃了。哎，这个图书馆可以拍照留念哈、啊 嗯。 那叔叔阿姨，因为这群体叔叔阿姨占比较多的这个比重。叔叔阿姨一般会在哪些地方留下自己的倩影？有没有观察到？ 就是像 甲板， 我觉得船的任何地方，他们都在拍照。 对啊，他们都可以拍。 其实我们就是到可以用一种年轻人的，嗯、或者是女儿或者儿子的一个状态去看他们的状态的时候，你会觉得他们都挺可爱的。对不对？ 对，他有一个 生活就是那样， 对， 他们太简单了。 是的，是的，他们的就是在那个船上有一块屏幕， 哦、 它是几个几个小屏拼起来的、 哦， 它那个屏幕就是可以把你们拍的照片然后呈现出来。 哦， 然后我就看有一个还是用鱼眼镜头拍的、哦， 随时呈现。 对，这肯定是大爷用的专业相机，我跟你说，那他整个是好几个，大概有10个阿姨， 哦， 每个人穿了一身旗袍。 好正式啊！ 对，然后抖着丝巾，哇，那笑容特别灿烂，然后那一张就觉得特别好，然后就呈现在那个小屏幕上。所以说以后大家要是去的话， 暖暖 都可以 对 去感受一下这个。 是、嗯、是，我觉得这是就像一些商场里，比如叭这边啊， 对 呀 对 呀 对呀， 很随机，但是很真实啊，生活化。 嗯， 刚才说的这个图书馆可以拍照， 刷 一甲板也可以留下切。 是的，酒吧也可以啊， 酒 吧是最好的， 也可以的啊。 对 对，闹的。 我觉得整个船上就是因为它的装修风格都很豪华。 啊、是、 你随便找一个地方都可以熬造型， 都挺好看。 对，随便，像什么那些小树啊，什么小鹿啊， 啊就那个装饰、 就是。对，基本上在每一家奢侈品店啊，或者说那个餐厅的门口都会有。 对。 然后是那种大欧式的墙， 嗯、 然后还有椅子、 嗯， 随时你都可以躺在那儿拍照，都是可以的。 对， 嗯、 因为每个人出行的习惯不一样， 嗯、 性格不一样。家庭教育不一样，那所以兴趣点不一样哈。 嗯、 那比如说伟力，你在船上最难得的一个时光分享的话，你觉得是什么？对于你自己来说，就你上了量子号，你会最舒服的旅行方式是什么样？ 嗯，我觉得就是 嗯。 到甲板上、 哦、 找一个躺椅， 哦、 下静静的闭上眼睛， 就是休息 阳光。 嗯， 对对对 对，这个真的是很爽。 对， 这个夏天的时候会更爽。对， 夏天还有游泳池是不是？ 对，游泳池室内室外的 嗯 都有。 那 冬天可能现在 冬天也有 室内的开放，室内的 对， 那会不会 室内也是有点冷？其实， 对对 嗯， 对 对， 因为它在那个比较高的层。 室外有几个游泳池、嗯、大概如果要是夏天 它分成人的和还有一个儿童的戏水区 哦，成人只有一个、 成人好像是有两个 游泳池 两个、 哦、 对、 哦、 另外两边是那种圆形的漩涡池 嗯， 温水、 嗯、 哦温水儿童的 温水的对成人的 成人的、 嗯、 成人的、 嗯、对 反正夏天去确实是有这种感觉哈，真的躺在甲板上，哎呀， 哎呀， 是吧？ 那简直 了，大江又起来了。 这次我们两个就没有体会到， 是我们俩实在是那个什么。但是量子号上面有一个吉祥物，是个熊，是个粉熊。 粉熊， 对。然后终于跟他，对，我终于跟他合影了。 怎么样？ 哎呀，那小熊 还干净吗？ 可干净了呢，粉熊这样，哎，眺望一下海面，对。我们都纷纷找他合影、啊、 是真的人扮、 啊、不不不不不， 是 那个假的、 就 是 一 个啊、 是 一个那个应该是塑料的材质，我也不知道、 对，有点艺术气息的一个、 后现代艺术的粉熊。 哦，粉熊， 嗯， 也是一个照相的一个打卡点呗。 对， 嗯， 然后它的整个就这艘量子号就是有一点宜家风那种风格，就如果你在陆地上有一段距离看它、那简直就是一个城堡， 很漂亮哈。 对、然后在入夜的时候，因为 亮起来了， 对、它整个那个船亮起来，哇，那简直是灿若星河， 是吧？ 对，在海上，如果你要是对面也有一艘这样的类似的船，你就可以就很明显的对错船，哎，你起来点 两个16万吨的错船。 是的，你就能看到，哇，就是海上一个明灯， 嗯嗯、 就在黑夜的那个， 是的，是的，因为海上 当中一下划破了。 是的，有没有这个服务？比如说，有些刚刚恋爱的朋友，我说我在船上，我想给我的这个另外一半放放烟花、跟船方交代的话，船方给安排吗？ 放烟花这个应该基本上是不允许的吧， 不太可能，不安全。 对对对， 嗯、 不安全。 因为好多电影里会呈现啊、这个不行了。 对， 我了解了。 如果要说结婚纪念日啊， 哦、 过生日啊，想订个蛋糕啊， 这个、这是没有问题的。 对，这个可以提前预约一下，协商一下，这个都没有问题。 船方的一下把字写错了，因为这个道道和那个谁，比如说她的男朋友的这个老公的纪念日呢、全船的朋友每人发一个蛋糕，写错了，每人发一个，其实给你俩发的。 啊、每人发一个蛋糕。这还行，我跟你说，你没写错名就行了。这要写错名，那还误会了呢。 对对对， 全船找人。 其实我百密有一疏，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买东西这个方面啊，好多人说现在咱们的出行理念、消费的观念啊都比较清晰了，不老买买买了，对不对？到了船上理智了，你们二位的感觉，大家理智吗？ 我觉得我最后是理智的， 最后没有买。 我们最后是其实是这个贫穷限制了我们的购买力，并不是因为理智限制了我们的购买力， 还是挺多选择的，是吗？ 很多， 是的，是的，但是这个免税店跟那个首都机场的免税店还是不能比，没有大型，但是船上像宝格丽、Tiffany 还有。 都会有 Coach 这些都会有。 Coach 还限制人数吗？排队 限制 啊、 必须排排队、 嗯、 然后宝格丽也是、 包啊表啊、还有一些化妆品。 价格有优势吗？ 价格说实话我觉得优势不大， 对， 跟我们的实体店肯定是有优势、 那肯定啊， 对，但是你毕竟它是在海上的免税店、你不可能说它的那个优势那么大，所以就是大家你分款，有的款其实还是挺划算的，对，像有的如果要是你觉得特别贵的话、那你就不妨可以再去其他的，或者说去欧洲看一看。 对，在船上就已经那个价格是退税过之后的吧， 它是免税的 免税店、免税。要说珠宝， 珠宝 是专门一个区吗？还是 它是分很多的店，它有那种集成店、然后就好多好多品牌都在一起、哇，琳琅满目，各种钻石，各种宝石，各种金， 恨不得早上8点就开门，晚上10 没有，那在早上开门还挺晚的呢、 挺晚， 好像是九点多10点多才开、 对对对， 然后就觉得哇， 对，其实我在船上买东西啊、跟在陆地上买东西还是不一样。 对， 其实我发现生活当中平淡的或者重复时间久的一个环境之后、你看到一个新鲜的一个生活方式，你会觉得特想去尝试和感受一下。 没错， 我们溜达溜达，我们进去逛逛也不一定买，对不对？ 对， 感受也是。 而且就是到时候如果人多的话，你看到那些琳琅满目的商品，你想不买都难，就你没有理智、 看到人多的时候、 对啊，人多的时候就是大家都想买、其实你也会说，哎，那我要不要也买一下？ 对，就是那个心理会有一个那样的比较。 对对对，是的是的、 硬买 硬买，真的是硬买。你要硬买那肯定能买出来， 是吧？ 对， 最后为什么爽，就是控制住自己的，是因为太贵是吗？还是因为什么？ 没有，我之前买了一个表、 大金表吗？ 对，大金表。 对，买了一个块大金表。刚开始 啊、然后还买了4串珍珠项链。哎呦，这已经是理智的了。 可以可以可以。对， 主要是给家里亲戚。 对对对对对。嗯， 对，可以带回给大家。 可以、 啊，对不对、嗯？那个珍珠项链，因为是在量子号买的，它会有一个特别量子号的 logo 或者印记吗？ 不会不会不会、 啊，就是珍珠项链、 就是、品牌的、 啊。对。 那比如说有没有量子号的一些纪念品的回馈在船上？ 好像这个好像真的没有看到啊，房卡、 有、 哦、有吗？伟丽， 就是在免税区有一个店、哦，它里边是专门卖那个船上就是有那个量子 logo 的那个纪念品 的 一个小店， 啊啊、有 我们还没有 发现 啊， 在哪儿呢？在哪 儿呢？就是跟那个免税的那些商店在一起、嗯嗯嗯、啊、嗯，不大，比较小的 都能买到什么量子号 logo？ 像吊绳啊， 嗯， 书包、衣服， 哦 ，T 恤衫、帽子。 笔 啊、哦，这些 啊、对对啊、 哦， 还有那个行李牌之类的这些， 哦、 对对，上面都有 哦，对，有一个纪念品店，上里面好像也卖烟和酒什么的，这些是吗？ 可能这两个店挨着呢吧？ 哦、 嗯，对对对，就在那块儿。 是的，是的， 是的，是的。 啊，补充一下，是这样子，明年的6月4号，量子号呢将到达天津母港。 哦 啊，对，一直到10月7号离开天津这段时间呢，大家都可以从天津母港呢乘坐量子号游轮，也是离咱们北京啊、天津啊这边比较近的，也是比较方便的。 是的，谢谢伟丽的提醒。其实我们觉得，选择季节去很重要哈、 嗯。 比如说咱们是一个6月份、5月份的时候登上量子号， 嗯、 那就很。 很棒啊， 对不？天气又好， 所有的那些都能体验 到， 都能体验到，就是都开了。 是， 嗯， 那比如说，我们今天节目先说到这儿的一个前提下， 嗯、 告诉各位，量子还是很有味道的一艘船， 对， 大家可以感受到那个服务是很星级别的服务啊。 啊，他的服务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到位， 每个服务员都是微笑着给大家提供服务， 嗯， 也谢谢我们的伟丽和我们的 爽， 对。带着我们的一些媒体的朋友去感受过哈， 对， 也给大家一个真实的感受反馈之后，大家选择量子号去感受不同的季节量子号的漂亮啊、 嗯！ 谢谢维丽和爽爽，谢 谢 谢 谢二位， 就是下次如果还有机会的话、咱们再分享其他的一些 可以可以可以， 那谢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节目叫做职场帮帮团，我们明天再见喽。